云冈的呀，静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水兵远航多么勤劳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。云冈的夜啊，静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蜜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勤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兵勤劳，该到了朝霞，映红了海面，让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。